点阿尔法罗密欧惊喜特惠，只在和谐集团上市五周年客户尊享会，亦庄中和街北京豪骏行5639-68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Here comes the beats. 2L Lounge 风格的音乐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叫做 Empathy Love， 来自于 Anthea。今天我们的持放音乐正式开始，能够让我们把心情放平和一些，稍微的舒缓的音乐给自己更加完美的一个周末的时光咯。无论今天天气怎样，我们心中都应该是晴朗的。那当然了，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内容，叫做 Beautiful World， 美好的世界。 Friends Beyond Friends， 来自于 Alex Handala。 Friends Beyond the Pranks，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那今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能够让我们走进一个酒廊当中去感受一下这美丽的世界。听听看，来自于2001年的这样的一个有声杂志《不文明只为乐》，他去倡导全面和专业的一种听觉能力，他的作品也都是上乘之作。那到底怎么个上乘方式？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第三首的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内容， Give Me The Love， 来自于 Brian Melton featuring Jonathan Manison。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叫做 CJ Ferrum 带给我们的 In the Depths， 走向更深更深的深处，来到最深最深的深渊，用音乐可以带着我们的灵魂走到更加深的地方去，领悟到更加深刻的意味。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每一首音乐作品它背后都会有相关的创作经历，而每一段的音乐背后也会有能够承载的一些相关的情绪。那像今天我们唱的音乐就很轻松很飘然，有一丝丝的孤寂，但是呢却很容易被一些个扑面而来的快乐的空气所填补。所以说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感受着美好的世界，Chill out， 释放，这样的音乐你喜欢吗？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 ，Discoders， 这寒冷的地球，来自于 Crush featuring Nuwak and NYD。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今天我们都是这些个非常带有标准意义的迟放的音乐内容 ，Chill Out Lounge。而下面时间继续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夏天的那样的一种味道 ，Summer Breeze。依然来自于 Daily Rebel， 希望各位喜欢。而稍后我们能够听到一些 Chill Out 释放的音乐当中的小故事情节，来自于 The Lush 带给我们的 Story， 也希望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哦。 经常会配着这样的一些音乐，能够想到很多，但是有些时候甚至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很多话到了嘴边的时候发现并不能够完整的吐露出来，那就仅仅是坐着或者是躺着听这样的音乐就好了。这样的时候会发现脑海当中所有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那就就是一种非常很正常的来自于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想象，一种聆听的听感。非常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创作，来自于 Beautiful World 这样的一张 chill out 专辑。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 story 故事，让我们听听看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但不愿意说的那段故事。来自于 Delug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Chill Out 音乐风格，你还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把音量稍微开大一些，闭上双眼去慢慢沉浸和聆听一下咯。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听另外的一首作品，叫做 One， 来自于 Dach Mika。 那其实这样一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更多的内容，能够叫做 One 的内容有很多啊，就是一啊，能够让我第一想到就是来自于这个 Xbox One X， 跟游戏有关系，是不是？那当然还有更多的想象，你自己去发掘一下了。通过音乐给自己无限的能量激发。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想要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详情的话，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 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了。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而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音乐为你慢慢送出。记住，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一直听下去。 Stay tuned。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

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 The Mixtapes。 那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I Never Asked You What You Did 来自于 Andon。 那今天我们会有另外的其他的八首音乐作品在一起为您送出来自于 Lane 8带给我们的 Spring 2018的一个 Mixtape 系列 by Samson Radio。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在各种各样的电音背后有哪些你能够想象的东西，包括你可以配合电音吃些什么喝些什么，我们慢慢跟您用语言去分享，用音乐去分享。So come up next, you're feeling that Second Life 来自于 YouTube。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会听到这样的一些细碎的鼓点，能够感受到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去想象一下什么样的东西比较细小，而且我们无法去计数，那就是我们能够在眼前所看到的沙 sand 沙子沙粒。那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就叫做 Sand in Your Shoes， 你鞋里边的这个小沙粒，你可能真的很讨厌他们，但是你却防不了他们的进入。这是来自于 Dino Lenny featuring Art Death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的混音。那今天我们的混音 DJ Len 8带给我们的 Spring 2018的 Mixtape， 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张常小航。想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稍后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一些音乐内容，包括 Moselle 以及 April Days Gone 等等等等，我们继续用音乐沉浸自己。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夜间本市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白天依然是多降雨，但强度都不大，请关注临近预报。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单元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能够听到一些我们在夜晚或者是在下午给到自己的一种音乐的沉浸。那用这样的音乐可以搭配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反正是我的话啊，此时此刻我会拿起一包果脯，比方说像拿一些什么杏干啊、苹果干啊、草莓干啊之类的去吃一吃，因为呢它里面的味道会有一些综合了有甜和酸在一起的味道，但是光吃这些个肯定不行，还要去搭配一些喝的东西。喝的东西我觉得要清淡一些才好，我觉得什么东西更加清淡一些呢？并不是白水，而是此时此刻你可以来端起一杯茶，哎，记得是红茶哈，端起一杯红茶，然后吃一颗杏干，会非常的有味道。配合这样的音乐，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听我的，没对的，不是没错的啊。来，那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这、就是来自于 Dennis Halvest 带给我们的 Model， 以及稍后还会听到来自于 Jonas， Selbach 带给我们的 April， 以及来自于 Money Against 带给我们的 Days Gone。想查询音乐列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I love you. I love you. do. How do you measure the distance between lovers? Well, I guess the first question you need to ask yourself is wha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lovers? And by what unit is it measured? Is it by weeks?See, the thing is, you can't actually see the distance. It's more of a feeling. A change of pace. A subtle shift in time. The distance doesn't exist in this physical realm. It exists in space in between.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you can live in that space. 本钟时间就要来到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混音单元的尾声了，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声音质感，包括刚刚我们听到了有沙子的声音，有听到了一个月份接着另外一个月份这样的一种岁月转换的声音，我们还可以通过音乐去让我们自己感受一种这种隐秘感以及消失的感觉。当然现在耳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那种火焰的燃烧，来自于 George Fiskland 带给我们的 Burns。那今天我们的婚姻 DJ 就是 Len8， 希望各位来喜欢他的 Spring 2018 Mixtape by SamSam Radio。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记得要锁定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是 Mr. 常常小航，当然了也稍后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另外一个小时的更加精彩的电子音乐混音内容，而且有不同的流行方式和流行以外的诠释。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